又能做到。迎接光辉岁月，风雨中抱紧自由，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自信可改变未来，问谁又能做到。 这首非常男子汉的歌曲是要送给今天过生日的周洋朋友，生日快乐。你发给我的私信已经看到了，说自己呢经常是在晚上加班回家的路上听到了爱得更久点，很希望在这一天听到一首自己在青春的时候爱过的歌曲。好的，下面的歌曲叫做明明很爱你。 彼此却忍不住多看几眼，感觉强烈，已经微笑的放电，已经暗示到极限，没勇气的人犹豫的瞬间，幸福就飘过眼前。 我平凡无奇，而你像灿烂星星，让我担心。 明明很爱你，明明想靠近，但是你的身边有人童话总是拥挤。我凭什么一一打败情敌，敢大声说要做你的唯一。明明很爱你，明明想靠近，为什么还要再浪费时间？我把你抱紧，够真心才是最厉害的武器。我会拼命让你更满意。为什么还要再浪费时间不把你抱？ 明明很爱你，却要故意压抑，自己也真的实在忍不住啦。爱一个人这件事情真的没有办法隐藏很久的，就像打喷嚏感冒了，是一定会在某一个时间里暴露出来的。好吧，既然已经挑明了，就希望接下来会有故事的延续。下面的歌曲呢，是发来私信给我的小叶朋友要点播的。他说四月已经过半了，这个月发生了很多事情，希望后半程能够开心一点。 就觉得安心，因为你那双爱笑眼睛， 就算生活会有时乌云密布，但是有一个暖心的人真的像是一个小太阳，经常会帮你晒干那些悲伤的。遇到了这个人就要懂得珍惜，好好的相伴。下面我怀着非常激动的心情来帮助一位听友。这位听友呢，在2014年或者2015年或者2016、2017、2018年的某一年当中，买了我出过的一本书，叫做我等的人在多远的未来。在其中呢，我们有一张专属的点歌卡，那张卡片呢就是你可以 VIP 通道来点歌的，所以这位朋友一直珍藏到今天，因为他想在电波当中求婚。这位男士的名字叫刘浩的浩，他说我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生命之中最重要的那个人，感谢他的7年陪伴。 虽然我们之间也曾有过磕磕绊绊，但一切的一切都无法阻止今天的到来。杨洋，今天我要向你求婚，从此我将更加努力地保护你，呵护你，爱护你，让你的内心就像你的名字一样，永远充满阳光。嫁给我好吗？刘浩的浩这位听友向他最爱的女人杨洋发起了电台求婚，希望接下来你们可以一天天的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会遇到这个人，快乐眼泪要我确认，额头那一个吻，未来有幸福的责任陪你完成，终于能和你做往南。我找你因为我信任，你爱我因为我的真，每当我觉得累，我觉得冷，我觉得疼，你为我留灯，我确定你是对的人，你决定承诺你的责任。 叫做我们结婚吧，送给这位听友，同时呢也想把这份幸福的感觉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七年的相伴，我相信彼此已经深深的了解，能做出这个决定肯定是想得不能再可观再正确了。我们的小世界， 我们坐在街道边，只要有笑得一样甜， 唱着情歌的感觉好像风儿拂过肩，命令分开一转眼却又开始了想念， 在这下雨的夜， 在这浪漫的夜， 多想跟着

FM 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来关注文化演出方面的消息。4月30号到5月1号，中外两部戏剧作品将同期登台第18届相约北京艺术节，亮相天桥艺术中心。其中，香港绿叶剧团创作的面具肢体剧《爸爸》温情细腻，将感动和思考送给每一个即将或者已经老去的人；而匈牙利布达佩斯木偶剧团的《吹牛大王》则将用妙趣横生的木偶讲述一个堂吉诃德式的故事。由洪建涛、胡可主演的话剧《潜伏》启动仪式日前举行，该剧将通过全新的创作，颠覆以往潜伏在小说与电视剧中以余则成为主角的印象，而以女主角翠萍的视角展开叙事，是一次对原作的全新解读。话剧《潜伏》的导演江涛透露，自己是电视剧《潜伏》的忠实粉丝，曾经将电视剧版《潜伏》看了无数遍，而这次把《潜伏》改编成话剧搬上舞台，他坦言压力很大，也表示将会突出作品的喜剧元素，呈现出和电视剧不一样的感觉。法语原版经典音乐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将于5月4号到5号在天津大剧院歌剧厅上演，这也是该剧第3次到访中国。故宫博物院西华门往北原本的停车场昨天竖起了红色围挡，这里将新建一处新的故宫库房。到2020年12月，故宫约110万件文物将按不同类别、不同等级入藏各自适宜的恒温恒湿地库，其中包括当下约80万件住在地面古建的文物。腾出来的大殿、角楼将作为新区域开放。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红星美卡龙西四环商场燃战京城，4月5日至22日，购物立享95折，1元咖啡机99元，功能沙发大换购，飞利浦43寸电视、双立人锅具套装等5档好礼，买赠不限量，详询店内。 晚上9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了，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爱得更9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欢迎各位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9点钟来赴这一场电台和你的约会。此时此刻，如果你有一首歌要送给他的话，可以登录新浪韩丽微博，韩非子的韩，巧克力的丽。这首歌真的是好久远，来自周慧演唱的《约定》。今天晚上是一位突然间想听这首歌的朋友发来点播要求。 远处的钟声回荡在雨里，我们在屋檐底下牵手听，幻想教堂里头那场婚礼是为祝福举行。一路从泥泞走到了美景，习惯在彼此眼中找勇气。 傻爱你，不去计较公平不公平。 在毕业那一年听过这首歌，它发行在1999年，如今时光已经走过了19年，而这份美好的约定，关于收音机的约定，我想可能还在你的生活当中从来都没有消失过。谢谢你们在这个晚上还听着我为你带来的电台点歌节目。而下面这首歌呢，就是有一位朋友要送给他的天使。他说， 我不会怪你对我的伪装，天使在人间是个长好翅膀，人们愚蠢鲁莽，而你相信善良，让你为了我被碰伤，小小的手掌，厚厚的温暖，你总能平复我不安的夜晚，不敢想的梦想，透过你的眼光，看见他原来在前方，没有谁能把你抽离我身旁，是你是我的专属天使，为我能独占，没有谁能取代你在我心上，我哪里还 希望这首专属天使订购人小包要送给想为人大包的歌曲一样让你们都开心了。小包说希望我爱的大包放松一些，情绪有波动的时候请记得深呼吸，我会一直在你身边，我们慢慢前行。这种感觉真的很好，就是陪伴不离不弃。下面这首歌呢要送给过生日的朋友，他的名字叫做季妹纸，生日快乐。这是 Coffee 艾米丽朋友为你点播的，祝你生日快乐，天天开心，也希望你能一直保留着可爱善良的孩子气。 听到你为我点的歌，生日快乐，心情在今天好一点，想念在今夜多一些，真的很感动，谢谢你陪我一起过，我很快乐，祝我生日快乐，这快乐也有你和我，蜡烛点亮了，缘分泪光了，在意的是你不经意的感动，陪我唱着生日快乐，祝我生日快乐，这快乐也有你陪我，蛋糕分给你，祝福送给我，温馨的时刻会在心里记得，陪我唱这一首情歌，生日快乐。这一天你总会记得，这一刻你会来陪我，午夜的时候听到你为我点的歌，生日快乐，心情在今天好一点，想念在今夜多一些，真的很感动，谢谢你陪我一起过，我很快乐，祝我生日快乐，这快乐也有你和我，蜡烛点亮了，眼泛泪光了，在意的是你不经意的感动，陪我唱着生日快乐，祝我生日快乐，这快乐也有你陪我，蛋糕分给你，祝福送给我，温馨的时刻会在心里记得，陪我唱这一首情歌，祝我生日快乐，这快乐也有你和我，蜡烛点亮了，眼泛泪光了，在意的是你不经意的感动，陪我唱这生日快乐，祝我生日快乐，这快乐也有你陪我，蛋糕分给你，祝福送给我，温馨的时刻会在心里记得，陪我唱这一首情歌，生日快乐。情歌，生日快乐。 谢谢你们陪我一起过。 这句话不仅是作词作曲演唱者苏醒在过生日的时候很想对朋友说的，肯定也是你在过生日的时候好想谢谢周围一直陪伴你的人。那一句谢谢你陪我一起过是发自内心的。节目只剩下最后的1分56秒了，但是要把这首北京妞 Sandy 点播的陪你度过漫长岁月送给你，也送给你身边的他，希望你们能够携手度过以后的每一天。